天不慌，岁月长又长。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啊，跑贷款，腿儿都磨短喽。 嗨，您早言语啊，打56884个9，贷款啊就上易贷网，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易贷网电话是多少呀？ 56884个9。 贷款就上易贷网，资金问题请拨打56884个9。易贷网。 股市有风险，善乐钱投资理财，安心收益。立即访问3w.乐钱.com。乐钱，农业互联网金融践行者，合法、安全、透明。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太久了吧。涂抹少儿艺术教育，一次课让您的孩子爱上艺术，一个学期改变您的孩子，让孩子在舞台上遇见更好的自己。课程预约电话400-063-9933，400-063-9933，400-063-9933。 Tomo Education。 吃番茄籽油，做肠道 SPA， 远离内酯，让健康与美丽油然而生。尊享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资讯听听歌 ，FM 96.9，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5175200，5175-2200。 近朱者赤，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回，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去穿肠毒药，这泪有多妩媚，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再说。你就站在街头看我走，风在割着我心的痛，不言不语的你送我独自走向灯尽头。由于始终捉弄你知否，这样比拒绝更痛。最放不下的人，可记得这颗心曾经和你风雨相守。你可不可以爱爱我，你可不可以爱爱我，再说这个夜这个城，这样无助的人难道不值得你一吻。你可不可以爱爱我，你可不可以爱爱我，再说这一生这一别，这样迟疑的缘究竟要牵到哪一年。你可不可以爱爱我，你可不可以爱爱我，再说这一错这一过，这样无尽的魔能不能再说再说再说你爱我。隔着我心的痛，不言不语的你，送我独自走向灯尽头。由于始终捉弄你知否，这样比拒绝更痛。最放不下的人，可记得这颗心曾经和你风雨相守。你可不可以爱爱我，你可不可以爱爱我，再说这个夜这个城，这样无助的人难道不值得你一吻。你可不可以爱爱我，你可不可以爱爱我，再说这一生这一别，这样迟疑的夜究竟要牵到哪一年。你可不可以爱爱我，你可不可以爱爱我，再说这一错这一过，这样无尽的魔能不能再说再说再说你爱我。你可不可以爱爱我，你可不可以爱爱我，再说这一错这一过，这样无尽的魔能不能再说再说再说你爱我、哦哦、再说再说再说你爱我。 就听九六九，顺风顺水一路走，早晚都要听，反正九六九。 山只在我梦萦，烛

心中，你在我左右。

即使一个人也行。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玛德里、oh, 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玛德里不思议突然的小秘密猜不过以前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玛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玛德里 冰冻结我心我愿燃烧用生命餐桌灯芯哪怕焚尽也为你光明我在前方等了你好久好久你在路上很艰难的走一切看清你我兄弟友情待一切看清自云淡风轻两人同心不同云淡同情来世的路太多艰辛只要征服心中最高的峰顶便可眺望最美的风景我在前方等了你好久好久你在路上很艰难的走等一切看清你我兄弟友情待一切看清自云淡风轻两人同行现实的宿命早已注定长途同行便能改变命运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两人同行来世的路太多艰辛只要征服心中最高的峰顶便可眺望最美的风景两人同行不同命但同情前世的宿命早已注定手足同行便能改变命运如影随形

无虑无忧，无虑无忧，笑在心头。 此刻，唯一你相。